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 喂，妈妈，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了， 我不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新年，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年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现在呢，我的耳机里面完全收不到反送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呢跟各位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跟我们现在的临近的这个日子有关系。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12月31号这个日子呢并不能代表一年过去了，而只有传统的春节这一天的到来才能代表我们辞旧迎新。所以我们也是在春节之前想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就是这一年我过得怎么样，这一年我的得与失。我们把这一期话题呢叫做我的年终总结。可能一听到这个话题，大家就说啊，天天在单位写，在学校写，我已经够烦了，能不能让我轻松一下啊？我们的答案当然是不能。既然你在这么多地方都说过了，也不爱乎在这儿再说这一次了。其实呢，也是想用我们认为最妥当的一种方式来跟各位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交流。因为今天呢，我们把这位嘉宾请到直播间，相信他会用自己的经历，还有他自己在社会当中包括跟青年群体接触的这些阅历，来告诉各位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或者说这一年的过去的得与失对我们来说有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我的年终总结。我们请到的是共青团中央青年之声就业服务联盟专家陈玉老师。您好。 您好。 是这样啊，我觉得陈老师呢是我们这么多嘉宾里来到访的这么多嘉宾里面最爱我的一位，因为呢他利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导播间给我梳妆了一下。陈老师因为平常就是做这个 职业形象 设计， 职业形象管理教育 啊、哦、所以就是 哎，说的客观点，就实在见不得我这个样子上节目，所以特意拿出了一大块的时间在我们的导播间帮我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造型。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天好多了？还是说今天能看了？你们用词要慎重啊，会伤着我的。那今天呢，我们跟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过去的这一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保持积极的互动，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公众号搜索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粉嫩嫩的牌子北京青年广播，我们在公众号名字叫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个地方找到我们，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还有呢就是在传统的广播 FM982 和 AM927， 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直播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回听和回看。第一种回看方式呢是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我们每期节目的完整视频呢都会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做一个回放，或者呢是在木耳 FM 回听我们的职场有高招。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年终总结，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简单，过去这一年你的得与失，你认为得到了什么，你认为失去了什么，这些东西对你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反正就是我的年终总结。那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各位在线下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招弟儿的公众微信号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次把招弟儿的微信号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现在也特别想知道，很多公司呢都在要求员工写年终总结，这个现在已经成了公司的一种这个文化了，不管是央企、私企还是民企的这个外企，包括一些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小的小作坊，稍后的时间我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当时我听到之后也觉得挺震惊，很可爱，也觉得他们有一颗想把企业做好的这个心啊。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陈老师，您会要求自己的员工写年终总结，还是说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规定的项目？ 这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项目，应该叫无论是企业的这个规范化的经营，或者说一个团队的一个规范化的组织管理，包括个人的职业化程度，其实这都是一个必选项。 都是一个必选项啊。 对， 陈宇老师，我特别对不住您 啊， 因为陈老师用了很长时间帮我把这个发型打理好，但是因为那只小耳机确实出了一些状况，不得不戴到这个大耳麦。 没关系， 哎呀，我要毁掉这个我特别钟情的这个发型了啊！现在这个我尽量保持这个状态。那刚才您说了，其实对于年终总结，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是， 因为我从步入职场到现在，也就是我做了多少年这行，然后我就写了多少份的年终总结。 是， 后来我发现我按说阅历越来越多，在这行的这个资历也慢慢的这个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成一个正比。但是呢，我在去年写年终总结的时候，我发现我回顾的越来越少，然后展望的越来越多。就是我基本上，比如说2000字的年终总结，我只有500字回顾了一下过去，剩下1500字都在展望未来。您觉得这个比例能反映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如果说我来判断啊，我个人来判断的话，你应该现在处于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 阶段， 否则的话一定会回顾过去多一点，展望未来。 回忆录是吧？ 对对对，正是因为对未来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想法，所以呢，你的篇幅重点放在了后边，就是展望。 陈老师好会说话呀，这是我冷不丁的扔出来这么一个问题，我很受用，我很受用。其实您是平常可能更多的是和大学生青年朋友在一起吗？跟他们在一起，您觉得现在的青年群体他们擅不擅长就是总结自己，不管是过去还是对未来有个规划，您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愿意做这个事儿吗？ 我觉得是分做两种啊。一种呢是规定动作，自己在一个单位或者说在一个团队要求写，那就认认真真的去写。还有一种呢是很反感， 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去不完成、 哦、 啊。但是呢，这两种呢，可能都处于一种如果非常年轻的情况下，就像我当年我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嗯、 我也在回忆、 嗯， 我在刚刚工作的头几年、 嗯，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对待这个年终总结？可能大家对这个年终总结的话，只是一个说哦，这是规定动作、 嗯， 我必须要完成， 对， 真讨厌啊， 这个 要这样， 没错没错，这好多声音都是来自于后半部分， 是 对 是啊。但是如果说工作几年下来，你会发现这个规定动作呢，它其实是有着非常好的对于个人的这个职场发展， 嗯， 包括自己这一年的这个工作生活，其实是强制化的让你梳理一下， 对， 梳理一下呢，就是第二年别再这样了， 嗯， 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这个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 啊，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就是。哎呀，去年得了那么多奖，第二年不要再这样了，留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嘛、 嗯、 其实真的是，我为什么拿这一个开玩笑呢、 嗯、 很多人是愿意活在过去的成绩里的， 是， 就是他，尤其是我身边会有这样的朋友在一起聊天，就说哎呀，我不总结不知道，一总结才发现去年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对 啊、我获了这么多的奖，我取了这么多的小成绩、嗯、 是， 那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它是，就是我经常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东西有时候可以成为你的动力， 嗯， 有时候又成为你路上的羁绊， 对， 就是你会觉得我已经很好了，我不需要再，我可以给自己放松一下了，如果你能把这个尺度调整得很好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往往就是怕沉醉于过去的这个成绩里， 对， 所以这年终总结有时候挺微妙的，我们特别愿意拿出来这一期跟各位来聊，就是因为内有玄关呢， 是的 我们想把这个事儿跟各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透。那刚才陈玉老师您也说了啊，就是在就是自己初入职场的时候也是比较看重这个、 嗯、 现在的要求年轻人写，那您自己会主动去写这个吗？有人要求您吗？ 没有人要求、 嗯、 但是我其实从30岁左右开始、 嗯、 我每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会把自己的一年做一个总结，已经坚持了好多年了 啊，自己给自己的规定动作， 对对对，而且的话非常有劲儿。 嗯，你、 啊、 那是这一年干得好才非常有劲儿，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啊、 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坑的。 嗯 啊，年终总结呢，其实是一个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反思的一个状态。 嗯， 那这个时候呢，啥事儿也不要想， 嗯， 就是客观的来看一看自己在这一年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嗯， 其实成绩也好，掉到坑里也好，犯了错误也好， 嗯、 挨了处罚也好。好，挣了钱少也好多也好、 嗯、 这些呢都叫事儿啊，这一年我们经历的事情、 哦、嗯， 那我们呢年终总结其实把可以完全可以把它调整到一个新的频道、 嗯、 不是为老板而做的， 嗯 啊，不是为了交差而做的、 嗯、 就是我到底琢磨琢磨、 嗯、 我这一年过的是不是把时间都丢了， 嗯， 或者说我明年看一看我今年是不是还想这么个做法，像今年这样、 嗯、 这种做法， 嗯 啊， 所以其实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嗯、 对。 那如果现在让您回顾一下过去的这2017，就是您的总结、 嗯、 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得与失，您愿意跟我们分享吗？ 可以。 面露难色，要这样的话那您就敞开聊吧。就是您觉得过去这一年从您个人的角度看重的是什么，就是得与失，您跟我们来聊一聊。 其实这一年呢是我创业真正进入状态的时期，因为我之前呢一直是在高校里工作， 嗯， 我做了20多年的老师， 嗯 啊，大学老师，而且在一线上啊、 当时是教什么专业？ 我是教艺术设计。 哦，难怪、 啊、 这个，因为我们是视频直播嘛，我先这个插播一个小花絮、 啊、 大家透过我们的摄像头可以看到，这个我们陈玉老师他是非常注重生活细节和生活品质的，就我个人就一直自诩我生活还不算粗糙，还算小资，但是今天我甘拜下风，因为我今天见到陈老师，他从他的这个发型设计甚至是发型的颜色，然后到今天戴的每一件小饰品，穿的服装，包括他搭配的鞋，他都有一套很 就是自己在别人看来很舒服的这么一套搭配。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职业习惯，更多的也是他出于一个礼仪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初衷，就是他希望让看到他的人很舒心，这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是， 所以我今天自己做的特别不好。然后陈老师刚才也说了，女生其实就是一支口红和一个粉底就可以完全改变自己。 对、嗯、是的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用40分钟时间来聊聊这个妆容的问题。好，那我们有请陈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在过去这一年的德语师啊。之前在高校任教，在一线、 嗯、对，在一线，在高校任教，就做专业教师啊、嗯后来呢这个到了行政岗做了3年管理，然后呢这个接触的是大学生的就业。 嗯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这个在咱们教育部的就业指导课程当中是有大学生求职形象的，因为我原来的这个专业艺术设计的专业就是人物形象设计专业。 哦，这个样子啊、哦、又可以聊半个小时了。 是 啊，所以您就去有了一个侧重的选择。 有了一个侧重选择、嗯、这个是一个很无意间的一个举动，因为、嗯、我发现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就业指导课程是这个颁布了10年、 嗯、 但是在高校里边大学生在求职形象的这个环节，就是到最后一关过五关斩六将、嗯、要面临着面试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嗯、我们的这个职业形象反映不出他的能力、 嗯、 反映不出他具备一定的职业化素质的时候、嗯、其实这一块呢这个我们的课程里是有的、 嗯、 后来呢这个但实际他的专业操作性是非常强的、 嗯、 然后他的教学难度也是很高、 嗯、 所以这种情基于这种情况呢我就辞职然后创了业 啊，专门去创业做这件事情。 对， 可能原来大家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的关注， 对， 没有那么的重视。 对， 就是您刚才说了，我们之前经历了层层的选拔，到最后一关的时候折在这一关了，有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这他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印象。 没错，他可能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嗯、 对， 但是恰恰也可能就是输在自己的形象上。 对， 因为您刚才说那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形象都打理不好的话，你可能在第一面就会对他有一些质疑。因为我们原来也说，有人说啊，你看人家乔布斯这个新品发布的时候就一双这个休闲鞋，然后一件 T 恤衫，一个牛仔裤，我说因为人家是乔布斯，你不是啊，所以你没有那样的底气，你没有理由那么不在乎自己的形象好吗？ 主持人，这个我要纠正一下、 嗯、 乔布斯虽然是那样的一身标准的装扮是 T 恤、 嗯、 首先他的 T 恤衫黑色 T 恤衫、 嗯、 也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品牌，然后它的型可不是老头衫。然后第二，它只要是这种装扮，一定是在它的主场、 嗯、 如果是它作为一个客场、 嗯、 去参与别人的活动的时候，它依然要遵循一个公共的一个规范，社交的一个规范的 西装， 这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没错， 主场上它配合它的品牌、 嗯、 是可以的。 它其实更多的是想强调我苹果的一个设计， 对， 就是一个简洁但是不失品质。 是的， 所以还有人把这个自己跟扎克伯格也做一个类比啊，你看小扎啥时候出来都开个经济型轿车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他容易走到一个误区里面。 对， 因为我崇拜的商界大鳄或者是他很膜拜的一些精英人士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也要那个样子，但是他完全忽略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职场经历。 对， 所以今天我觉得您说到这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总结自己和沉淀自己，这个很重要。 是， 那您后来做了这么一个就是自己职业规划的一个选择之后，有没有在一个阶段说，哎呀，我总结一下过去的我的教师生涯还是让我很受用，想起来还是比较安逸，做了这个创业之后呢，我想想还是比较苦，有没有这个阶段？ 有 过。 有的时候会怀疑， 嗯 啊，包括身边的家人朋友也会说你这是何苦呢？ 嗯，对， 说你好好的已经功成名就、 嗯、 而且的话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达到一定的级别和水准了、 嗯、 然后为什么还要做这个、 嗯、 啊，其实呢这个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这就是在我2017年的这个总结当中、 嗯、 其实我要 告诉这个我们的这个屏幕前的或者说收音机前面的这个年轻人， 嗯， 就是你要从自己的这个身份当中，这个身份的话，是你希望在这个社会当中，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是一个级别的高低， 嗯 啊，那其实作为我来讲的话，我如果说只在一所学校。啊，我就服务一个学校的学生， 嗯， 但是如果说我创业把它做得更大一点，如果能够有这个能力带领团队做得更大一点，那就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受益， 嗯， 啊， 对，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职业形象我把它定义为叫做可视化职业素质， 嗯， 啊，那当你穿上这样的衣服的时候， 嗯， 就像今天早晨起来， 嗯， 其实我也查了您的相关资料， 啊， 我也知道您的穿衣风格， 嗯， 我专门还收看了几期，嗯，啊，然后我想在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呈现， 嗯， 后来一想就是我觉得我判断啊， 嗯， 虽然我们今天是第一天， 嗯， 第一次这样合作 见 对， 嗯， 见面，我判断您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 嗯， 所以呢我做我自己就好，嗯，啊， 其实不用说那么客气，就是很随便嘛，随和和随便一字之差，但是这个意思我是懂的，嗯， 所以呢我也就选择了这样的啊，一个形象来，那其实也是要传我是做什么的， 对， 其实每一个人当他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全职主妇， 嗯， 其实也在传递给别人说你是干什么的， 没错 啊， 也在传递一个信息， 传递一个信息， 嗯， 这个信息呢就是那别人是要对你进行判断的， 嗯， 说哇这个陈老师今天穿这个他是搞职业形象的， 嗯， 他真的是搞职业形象的吗啊，如果是这样， 嗯， 那就说明你的就别人对你的所从事的这个专业的专业度信任， 嗯， 是产生怀疑了， 没错 啊。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年终总结当中， 嗯， 还要把自己放到社会当中， 嗯， 去判断一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你的社会角色， 角色自己在公司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你是什么样的角色，这个角色的话未必是跟管理的这个层级是有关系的， 嗯， 就在哪怕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在这一份工作当中， 嗯， 你是担任一个什么样的任务， 嗯， 你承担的是什么样的任务，你担任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把自己能够清晰的找到这样的一个定位， 嗯 啊，那这样就会很好， 没错， 就会很好写这个工作总结， 没错，就是你首先要对自己的这个社会角色有个明确的定位，我是扮演的什么角色，我的职场角色也好，我的家庭角色，那这个呢就意味着你把这个总结做到位之后，你在不管是出去一个社交还是在家庭当中，其实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形象的， 是， 我觉得这个形象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总结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如果说你在一个场合没有穿对衣服，然后你没有一个特别得体的一个形象的话，你可能就觉得乱七八糟，稀里糊涂的就做了一件事情， 对， 你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去让你沉淀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非常赞同陈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你的形象其实传递的就是你一个社会角色的信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你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也可以让别人对你有个判断，也可以有利于你在不管是年终啊还是一个阶段对自己的这个总结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至少是画一个分号， 对，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要如果给自己过去的透过形象来画一个的话，我就直接就省略号吧，就是里面有太多的心酸没有办法陈述，其实今天您给我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建议，因为刚才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我自己在我的化妆包里拿出口红的时候，陈老师对这个事情是特别介意的，完全应该说这个跟他的形象没有关系，他只要顾及好自己的形象就可以了，所以透过这一个细节我也决定跟陈老师交朋友了，来我们现在就加一个微信好吗我们节目之后加个微信啊， 好的好的， 嗯，他会很介意你选什么样的口红跟你今天的这个装束来做一个搭配，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管理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细节的反应，那我觉得如果想要对自己有个特别好的管理，前提就是你要去重视你的这个年终总结， 是， 如果你连这件事情都不屑于去做或者都做不好的话，刚才我们谈的那一切都是纸上 这个空谈， 对， 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拿出一期节目来做这个年终总结。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陈老师，您觉得这个年终总结对于职场上面的哪一个阶段的人是最重要的，就是哪个段位的人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只要是在社会上一直工作的人，然后其实都是有必要的， 没错。 因为每一个不同的时期，他总结的角度不一样，重点不一样，所以呢，这应该是职场人的一个必备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这个习惯呢，不要一次性的只在年终总结的时候只做一遍， 对， 有可能的话做一个半年的总结，做一个季度的总结，没有人逼迫你，你自己来梳理，那当你搞清楚自己在这个总结当中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其实也不是说啊要洋洋洒洒写多少字，可能只是几个关键词， 对， 做一个清单，然后想一想自己要什么，自己没做到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实现这个目的，然后我想买辆车，为什么我没买成那这些其实都可以成为你写总结的一个动力，或者说一个目标， 对 啊，因为大家通过自己的这个劳动啊，换取劳动所得，然后呢去购买自己心仪的物品，然后去享受生活，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没错。我先生，你听到陈老师这轱辘话了吗？无可厚非啊，这个事儿别老盯着我。这个我特别赞成，在哪里呢？就是不要有时候把我们去享受生活当成是一种羁绊，一种负担。 是的， 其实这个享受生活，像刚才陈老师说的，我在一个阶段我总结了之后，我发现我问题出在哪里，那这个是对你未来去打拼你的这个不管是职场还是你的生活是一个特别好的总结。就是简单到一辆车，如果我年终，我从一开始我说我今年我要怎么样奋斗什么呀，到时候年终一年你发现你这个事情没有完成，那一定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因为你当初可以把它立成一年的目标，它不是你的梦想， 对， 它只是你的目标， 是 为什么一年没有实现， 对， 那一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 对，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年终总结这个阶段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反思的话，那未来十年买到这辆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那就叫梦想了。 那就叫梦想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今天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来聊一聊这一年过去的这一年你的得与失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年终总结。也提醒各位，招弟呢也会在线下为大家做一些这个服务，可以帮助大家来归纳总结一下过去的这一年。所以大家在线下呢，可以想要找到招弟，可以加他的微信1580155203015805520。那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职场有高招，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聊的是我的年终总结。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啊，已经有朋友不断的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节目运行了一段时间，发现很多朋友啊真的是对我们的节目越来越信任和青睐。黄景瑜的 Super 爱，还有像陆芬福再也不回头，爸爸保持微笑，还有大三唯有杜康，好多朋友现在都已经涌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个充分的信任，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今天陈老师来了，整个拉高了我们节目这档颜值啊。我觉得我很受益啊，我也跟着火了。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小编告诉我们，一直播因为两位高级职业美瞬间2.4万的热度，感谢各位网友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公众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如果想收听，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呢是我们传统的广播 FM982和 AM927，这个呢都可以收听。那不管是收看和收听，都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我的年终总结，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啊，回顾一下过去的这一年，您的得与失，如果愿意的话，请你跟我们分享。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是苏欣， 我是李云刚， 我是侯云， 我是戴玉强。 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

总结了自己的过去的一个阶段和现在这个阶段。当然不管每个人在一个什么样的职业阶段或者是年龄阶段，他都会有自己的得与失，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在今天我们的话题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过去这一年你的得与失，有什么东西现在想起来让你觉得很遗憾或者很感动，哪怕是很意外，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或者呢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号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收听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找到职场有高招，通过这些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那既然我们是年终总结，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删一下小晴了。陈老师，就是现在想着，我们就说过去的这一年，如果说您的得与失有没有让您就是很印象深刻，就是到现在来说也比较抓心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有两件事情，这也是我的年终总结的一个重点吧。这个好一点的啊，其实是有好有坏啊。好一点的呢是公司经过几年的运行，然后呢这个把训练营求职形象训练营这个产品研发出来，而且实验成功，前前后后加起来的话应该是有十年的时间才把它做成。 十年呢？ 对，所以呢当成功的这个那一刻的话，我写了一篇长长的这个感想啊，发到我们的工作群里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当你用十年的时间在关注着一件事情，然后终于看到了你想看到的那个结果的小苗的时候，真的是很兴奋。 对， 那一刻的话就是恨不得半夜起来喊两嗓子。然后这个做得不好的事情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两年的时间我没有见到孩子。没有去看孩子， 孩子是不在身边。 对对对，在外地上学。所以就是这两年的时间，我们充其量就是三个月微信一次。偶尔的话，我因为面对年轻人嘛，有些问题解决不了，我也得问问这个90后跟他求教求教。 孩子都90后了。 对对对对， 果然是做形象设计的。我真没看出来，这不是恭维的话，真没有看出来。 20多了 啊，真的。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这一年的这个苦与乐吧。 我能看出来，这个陈老师在说这段的时候呢，眼睛里面闪烁着星星泪花。我能体谅，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啊，作为一个职场女性，她在过去这段时间的不易和坚持。 对，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过去经历了什么，然后什么沉淀下来了，什么让你有一种不舍，什么让你觉得遗憾。 对， 但是如果你一直抬头往前走的话，你可能容易忽略这些东西。 对， 你只有在一个年的一个节点或者某一个阶段的一个节点，愿意把自己沉下来去想的时候，才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还来不及好好的去爱它。 是是的。 我觉得还好孩子是90后。 对， 就是他可能更多的理解妈妈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没有没有，他是正好 什么是正好？ 你不来看我正好。 其实肯定也不是这样，他肯定也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心疼你，因为毕竟是90后。我觉得这是和80后70后完全不一代的不一样的一代人。 对对对， 他们表达爱的方式，表达关心的方式也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不喜欢婆婆妈妈家长里短。 对， 他就是我爱就爱了，恨就恨了，我就是这个时候我不爽我一切都要告诉你，但是他一定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传递他的这个信号。 对但在这一点上呢，我也会偶尔的跟他通话的时候的话，我也会问，我说这么长时间不去看你，我说你不会怨我吧？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哎，我都多大了啊，没事儿。 他在宽慰你。 是是是。然后作为90后来讲的话，其实孩子这种相处的话，也会让我反思，在我的工作总结当中，我个人的工作总结当中，也在反思， 孩子更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跟他相处。 嗯， 我说的这个是真实的，就是我这两年没管他，他其实蛮开心的。 嗯 啊，就是有的时候母亲，尤其是做老师的， 嗯、 比较唠叨。 嗯 啊，做过老师的都有这毛病， 嗯、 职业病啊、 嗯， 比较唠叨。然后呢，有时候关心可能过度，尤其对男孩。 嗯、 但你适度的，就是去给他自由、 嗯、 啊，或者说让他自己去闯荡，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儿。 嗯， 所以呢，这可能也是自我安慰吧。 那您会不会也给孩子，就哪怕说不是说我要教育你这么做，就偶尔的给他点拨一下啊？过一个阶段，你要总结一下你自己，不管在学习上啊，还是生活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沟通跟他？ 有。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无论是我现在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应该是不能叫朋友啊， 嗯、 这个就是我有事情涉及到年轻人的，我会向他求教。 嗯 啊，真的是求教。我儿子、啊、求教了，然后他就哎，就这样啊， 欣然接受。 对对，欣然接受。 啊、 我会很认真的听他给我讲， 嗯、 然后这个他那边要是有什么事情，他愿意告诉我、 嗯， 那我也会告诉他，我说我是怎么想的，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想的。 嗯 啊，因为90后现在说话其实挺冲的。 嗯 啊，我也经常躺枪啊，不管是从孩子这儿，还是从年轻人那儿、 嗯， 就是什么词儿都敢招呼， 对 啊。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就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嗯、 是不是该予以纠正， 嗯、 还是所谓的这个自由、 嗯？ 其实现在拿捏不好， 对 啊 对， 大家各自都在揣摩、 嗯、 啊。那这个也是会放在我的总结当中、 嗯， 因为这是一种跟年轻人的相处的一种方式， 嗯、 大家希望都愉快嘛。 对， 我们面对的现在也主要就是年轻人，包括我现在做团中央的青年之声就业服务联盟的专家、 嗯、 也大量的会跟这样的年轻人去接触、 嗯、 当然他的年龄跨度会比较大，同时呢去年青年之声也为我开设了名师工作室、 嗯、 名师名家工作室，我会在线或者说我在就是这个线上线下的会回答他们的一些困惑、 嗯、 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这种相处方式在两年的这个时间没有密切接触的时候，我是把它引申为我该如何跟年轻人相处。 哦嗯，所以这个就是您作为老师也好，作为家长的高明之处，就是透过跟自己孩子的这种磨合，然后把这样的东西反馈到自己的工作里面， 对， 为了更好的去开展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理性、很重复、很成熟，当然是很高明的一种做法。但是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是很难拿捏这个度的，他也不会去总结自己，我到底是不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经常会说为什么这么对我、 嗯、 比如说最简单的，这孩子怎么这么跟我说话， 对， 但是他可能没有反思自己是为我作为妈妈我的这个关心过度了，让孩子有一种想逃，就跟我们昨天节目讲的这个旅行青蛙一样， 嗯， 就是还这个青蛙出去了很久没回来，其实就给了你一段时间让你自己反思是不是我没有做得很好。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总结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自己过去的这一年，从家庭上面也好，从创业上面也好，自己的一些得与失啊、 嗯、 有一些遗憾。其实我个人来说也是想借着我们这期的话题来沉淀一下过去，至少2017这一年。2017我在今年刚开始节目一开始开了一个玩笑，其实我个人有一个记录的一个习惯、 哦、 就是从小写作文，然后现在呢就那个时候写日记， 嗯， 现在呢也会给自己一个工作上的总结， 嗯， 就是我基本上会一个季度写一个总结，对不起啊， 嗯， 我们这个直播室特别干，所以嗓子容易出问题， 嗯， 就是我在2017的年终总结，我写了小5000字， 嗯， 就洋洋洒洒，就是一不小心就5000字就敲出去了。等你回头看的时候，我并没有把它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梳理， 嗯， 我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我会发现这一年自己做了很多事情，我把做的这些事情呢，我在最后给它归纳出来，这是让我自己可以骄傲的， 嗯， 然后自己没有完成哪些事情，我再归纳出来，我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客观的，有一些主观的因素，我都要把它呈现出来。 嗯， 最重要的是 我很在乎的一点，在过去的这一年让我遗憾的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种遗憾其实是对自己一个实时的一个警钟在敲。 是的， 而不是说我失去了什么，这是两个概念。 对对对对， 就这个遗憾是我可能可以做但是我没有做好的。 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如果让我给各位一个建议，你可以把自己的年终总结做一个梳理的话，你可以给遗憾这个地方专门留一个子目录。 嗯， 这些遗憾是完全可以让你理清思路，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去做一些弥补和调整的。 对， 我这个遗憾里面我发现我很大的一个空缺来自于对家庭。 嗯， 对家庭的这个关爱，因为我是对我父母对家庭我是比较看重的一个人，就是发现过去这一年在工作上面获了很多的奖，然后呢主持了很多大型的活动，或者说呢包括跟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开始了新的合作。 嗯， 你每一天都是充实的， 是 很精彩，在别人看来你是光鲜的，但是就是那句话，当所有人都在关注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只有你的家庭这里面的你的亲人在关注你飞得累不累。 对，是的。 所以你的这个遗憾里就发现，那些真正关注你累不累的人，你反而给他们的太少了。所以这个遗憾是我梳理了之后，我告诉自己18年我不可以再这样。 嗯， 我要做一个角色的调整。 是的， 我要把更多的心放在他们身上。 是的是的。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如果写年终总结的话，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嗯， 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侧重的东西，你看重的东西无碍，你只要去把它做梳理，你在第二年能够来年把它做得更好，我觉得就够了。 对， 其实您刚才说那个让我想到了埃隆马斯克。 嗯， 就是您说这10年啊，您做的就是很不容易，到10年取得了一个成绩的时候自己的那种心情。就埃隆马斯克在2月7号他这个火箭发射成功，他其实呢，嗯，就代表着跟这事儿跟真的不是跟我们没关系，他是一个个人的私企完成了很多国家航天局没有完成的事情。 对的， 他把这个火箭送上天是替我们人类送上天的，就是我们以后再也不用说去太空旅行这个事儿是天方夜谭了，我们就真的可以去太空旅行了。埃隆马斯克在这次发射成功之前，所有人都说他是骗子，他就是在骗投资人的钱。 对， 你知道他自己曾经在他办公室里面嚎啕大哭，就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他没有怀疑自己，他只是觉得他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因为公司马上要破产了。 嗯， 所以他给自己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为什么过去这个阶段一直在失败，他而不是怀疑说我为什么选择干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他伟大之处。 是的是的是的， 他我们很容易怀疑自己，就是一总结一个事情没做好，哎呀我反思一下自己，我一总结是不是我能力真的有问题。他是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他就是总结从事情来说，我为什么前3次我发射失败了，为什么掉到海里了，为什么还没有起飞他就爆炸了，自爆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就是我们不要遇到事情就怀疑自己，一总结说我自己能力有问题。 对对对， 而是要去告诉自己我这件事情问题出在哪里，不要去怀疑自己。 所以这就是年终总结的第一个窍门。 嗯， 是就事不就人。 嗯，对 啊，把事儿搞清楚。 嗯， 而不是把这个失败归咎于自己的能力，因为这个事情太泛泛了。 对， 而且很容易把自己就打垮了。 对 啊， 这一点很重要。 是的， 就是你至少不能怀疑自己。 对， 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这个我看到的成功人士，就包括我在私下跟他们做一些访谈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怀疑过这个周围的环境，怀疑过我这个产品我是不是研发在某一个阶段出了问题。 嗯， 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做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像您说的，就事不就人。 对，就像我们这个训练营研发了10年，其实最近3年才是高密度的。 嗯， 有一段时间的的确确也快没有信心了，但后来调整过来了。 嗯， 调整过来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成功它是什么样子，但至少我知道大概有50-60种失败的样子是什么了。 对对对， 就是我知道哦，什么样的形式是做不成了。 对对， 啊， 所以刚才我也看到我们有一位这个朋友，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朋友啊，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跟我们说，对不起我稍微清一下嗓子。 这位朋友说，这个这一年里赚到了，不过不是钱，还是赚到了年龄，收获了白发，成绩不突出，事业不突出，唯有腰间盘突出，一天太短，电脑一开一关就过去了，阳光很灿烂，但是没有什么可晒的，每天只有牢骚可以拿出来晒晒太阳，这样也好，至少心情不会缺钙。我觉得有这种阿 Q 精神调整一下自己也不错。 是啊，是啊，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难得糊涂的状态也挺好的。 对对对。只要能够熬得过去啊，只要想这个开开心心的继续往前走，其实这种思想、这种想法可以多冒出来点儿。 没错， 就像我经常安慰自己啊，我知道第99种死法了。 所以就是我们要善于总结，就是更好的是为了能让自己来年把这些坑啊更好的绕过去。 绕过去，对。 那今天节目呢，在这个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今天很难得请来了陈老师做这个跟青年有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么一位资深的一个前辈啊，当然是在这个领域的陈老师人是很年轻的，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很久了，而且跟青年人打交道了，也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 对，小30年了， 小30年、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愿意听陈老师跟我们说是，如果在写年终总结，那当然不光是年终总结，就是我们总结自己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招数，就是我们怎么来让自己理得更清晰，您给我们支支招。 刚才其实咱们已经理出第一个了， 对，就是不救人、 对，就是不救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在工作当中出现了失误，项目失败啊，那我们就好好的查查原因，不要轻易的把它归咎为自己的能力、其实呢，如果单纯的只一句说我能力有限，这就是推脱或者逃避， 没错、 然后第二呢，就是写年终总结的时候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数字化，数数嘛， 第一条、第二条， 对，第一条、第二条、这件事儿多长时间完成的、然后这个涉及了多少个，就尽量数字化的这种表现，因为现在呢有几个领导，有越是大的企业哪有那功夫的话看你洋洋洒洒的写，看你的文笔， 对，没错， 因为工作总结是要看结果，看到你这一年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因为这个数字化的东西是非常容易被人记住，而且呢简洁明了，那当数字化为主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年终总结少用感叹词和形容词。 没错，这个 感叹词、形容词是非常个人情绪化的东西。 对， 也就是说，第三条就是，年终总结切记就是不要去搞情绪化的这种总结，哪怕是感慨，哎呀，这一年我放飞了梦想， 说点有用的啊，领导说你给我这儿摆点干货过来， 是呀、然后呢，这个工作总结当中呢，其实当你去写的时候，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就是不要就着工作说工作。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跟自己的梦想、小欲望不能是大的欲望，那叫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切实际的啊，都把它结合起来，这样的话你才知道你的这份工作总结当你写出来的时候它也是有温度的。没有人会看一套完完全全的这个冷冰冰的东西，一看很假的。 技术逻辑。 每一串数字后边，当你是承载着梦想的时候，它这个数字是有温度的。你的领导是能看出来的。还有呢，这个就是写的时候，当然呢，如果是单位上的这个年终总结，你肯定是要给你的上级主管、领导，给你的直接的这种上司去要看的，那你一定要很好的把一些他平常可能没有关注到的，然后有一些数字化的东西你一次给他搞定的话，这可能真的是跟年终奖有关哦。 这点很重要啊，就是如果你这个总结写的到位，它真的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年终奖。 对啊，你比方说我今年全年出差多少次，多少天，然后我跑了多少个地儿，对吧，然后这个成果是什么，客户的反馈是什么，像这种的话非常棒啊，那这对于公司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年终总结。 对， 也就是说你 无论写了多少次，希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个说领导看完了之后就扔了的？ 嗯， 是不是希望说，哦，这个东西放到我们大会的公司的这个年终总结上去？哎，如果说整个一个团队都能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年终总结的一个呈报的话，那公司的这个总结或者企业的这个总结，或者说整个这个团队的总结，其实就已经是非常丰满了。 没错，就是个人做了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团队在这一年做了什么。 是啊，是啊。 所以领导呢，年终总结取决于你有没有帮他很好的总结。 是啊。 啊，您这么一说，我反思了一下，这是年终奖我拿的少，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很好的罗列。 这算吐槽吗？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我觉得您今天也是让我很受益，就是我们首先第一点，数字， 对， 要学会清晰的拿数字来说事情。 对， 第二呢，我们可以说自己过去这一年做了什么，但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罗列一个陈述， 对， 而是要加着一些情感，让你的这份这个年终总结有温度， 是 更人情味儿一些。 对对对 啊，第三一点就是我的这个年终总结要切实有效的落实到我跟我的工作 对 是怎么挂钩的。 是的， 我为这个企业，我为我的所在单位做了什么事情。 对， 那当然这个做的这个事情不能让领导觉得你是在给我诉苦， 对， 这个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不是这个意思。 嗯， 其实呢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你的领导知道你做了什么。 对， 而不是说我疲于做了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我是怀着理想，我是很有这种成就感的去完成了一些事情。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很多年轻人那个脑子没转过那个弯来，有一些小任性，哎，就觉得我是给别人做的，啊，当然呢，这个数字呢一定要真实，啊，因为如果说这个数字的话非常漂亮，这个一般意义来讲的话会去抽查的。 吹牛吹大发了，收不回来了。 对对对，如果说你让人记住了，然后你又是一个虚假的数字，那就是一个100%的失败的年终总结。 对，那你也不用在这儿总结了， 也不用在这儿总结了， 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就好了。 没错没错，是这样。 我觉得今天陈老师呢给我们是特别好的，用他自己的这个职业经历啊，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当然他也在长期的跟年轻人打交道，给了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干货，我们怎么去写这个年终总结，这一点很重要。那从我们节目，因为我们每期我们也要支招嘛，从我们节目的角度呢，小编这一期也非常用心，他们呢是这么总结的，年终总结不应该是对付老板， 对 啊，而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梳理，这一点很重要。今天陈老师也提到了这一点。第二，失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敢于驳回，要有这样的一份勇气。 是的， 我这一年什么我没有得到，或者说本来是属于我的我失去了，为什么失去，你总结了之后你就可以有更好的勇气去做准备， 对， 去把它赢回来。 嗯， 第三一点就是得失无常，何必计较，放平心态，明天依然会很好。 嗯， 就像那位朋友说的，没事晒一晒太阳还能补补钙。 是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再次特别感谢共青团中央青年之声就业服务联盟的专家陈玉老师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们说的是年终总结，但是呢，我个人更愿意再找一个时间开辟出来，请我们的陈老师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关于你的职业形象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一定也会对更多的青年朋友是有益的。 嗯， 因为像您刚开始说的，很多人折在哪儿了自己都不知道。 是， 我们觉得对自己对别人负责可能要从你的第一面开始。 嗯， 所以陈老师，您愿意在节目当中接受我的邀请吗？ 可以，非常愿意。 好吧，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啊。我等您从美国回来，我会把这个排到日期上的啊。 好的， 好，再次感谢您。那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在节目之外想要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在more FM 或者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 嗯， 今天节目最后呢，这首歌曲是一首很煽情的歌，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不再歌颂情感了，我们不再这个感怀一些身边的人和事情，我们就是来在这一刻听着这首歌问一问自己，过去的这一年你自己把时间都用到哪儿了。有机会我们再跟陈老师聊关于礼仪公关上面的问题，好吗？ 好的，好的， 谢谢您。 好，谢谢， 祝各位周末愉快， 谢谢， 我们下周再见。 好，周末愉快。 曾经慢慢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笑。